沐雨乘风，海无量、韩嫣柔齐冲过来，被裂波斩给锁死的大木孤烟看起来已经难逃被围击的下场，但是没有人忘记这是一场团队赛。电视转播的镜头这一瞬间都不再集中大木孤烟这边，而是交给了霸图战队的其他几位。百花缭乱、零下九度、罗塔三位远程攻击手果然都已经展开行动，他们风一般的从这端的战局一旁掠过，远程火力直扑星星的治疗远远掉在后边，并没有像几位攻击手一样急吼吼冲下来的小手冰凉。不理韩文清直接交换，霸图的选择真是豪迈，直接就将他们的队长、他们的核心给舍弃了。小手冰凉呢，还在天使之翼的时候就成为了霸图远程瞄准的火力点，后来因为叶修的君莫笑冒死突出直杀他们阵中，还弄垮了他们那小片未流动的区域，才导致霸图战略性转移。结果这刚一回过神来，几位就继续死咬小手冰凉，简直像是完全没看到大木孤烟身处的困境一般。怎么办？霸图选择坚决异常，于是接下来就该到星心为难了。这个交换虽然可以干掉的是霸图的队长，但是星心需要牺牲的却是他们的治疗，在一换一的情况下，治疗绝对是要优先保护的，这在团队赛中已经是一种有如公理一般的判定。就是在这种认知下，苏沐橙下意识的就让沐雨乘风调转了炮口，轰轰轰，炮声响，又是数道黄沙掀起。霸图几位远程的攻击视野确实被一定程度的影响了，但是几发炮弹落下后，那部分沙丘的流动也突然起了变化，站在上风的小手冰凉脚底又一滑，居然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沙丘上了。枪炮师那重火力的破坏力比起神枪手、弹药专家可都要强多了，元素法师呢是法系伤害，搞这种破坏效果是无法和物理攻击相比的。于是沐雨乘风妨碍三人攻击的几发炮弹确实如愿以偿地掀起了一道沙壁，但就沙壁之下炸出的深坑也立即让这一道的沙丘流动加了个速。 草率了！ 看到小手冰凉站立不稳一屁股坐地，潘林叫道，他看出这是因为沐雨乘风这几炮所致，但是场上的霸图选手却纷纷没有这样看。不要低估苏沐橙的狡猾，这是他们在擂台赛时刚刚收获的教训。沐雨乘风的身后，唐柔的韩嫣柔已要变相冲出，而坐倒在沙丘上的小鼠冰凉因为沙丘流动的加快，像是坐着滑梯似的顺势就溜了下来。有点战术眼光的人这会儿都应该看明白了，加速下滑的小鼠冰凉将更快得到星星这边战斗人员的接应和保护，炸出坑加速沙丘流动绝不是什么草率，这是刻意为之。至于小鼠冰凉一屁股摔倒，那也是安文义的聪明决断，因为他不比叶修这帮职业好手，在这流动的沙丘上他想控制好角色的身形真的挺勉强。苏沐橙的意图他读懂了，可要他和这变换加速的流动沙丘有效配合，安文义有点心虚，于是他一点也不勉强自己，干干脆脆的顺势摔倒，借着那股劲儿很顺畅的就滑了下来。这或许只是一种小聪明，但是比赛的时候很多时候就需要这种机敏，这种瞬间的决断。韩嫣柔突杀霸图的远程阵地，扰乱他们对小手冰凉的攻击，君莫笑和海无量夹击大木孤烟，沐雨乘风两头策应。星心的应对既没有完全放弃对大木孤烟的围困，同时也对小手冰凉展开了有效的支援。精彩的应对，看出星心方案的人都在心中称赞着，但是到此为止。星心精彩的应对居然没有执行下去，因为他们的应对中忽略了一个人，韩文清。受到多方钳制的韩文清，他的大木孤烟这时候好像已经可以随意处置，所有人集中在考虑的都是怎么将安文义的小手冰凉在处置大木孤烟的时候给保下来。 沐浴成风转火，韩银柔变相，这一瞬间苏沐橙和唐柔确实都没太操心韩文清，毕竟还有叶修在，还有方瑞在。但是千斤坠，大木孤烟轰然坠地，力达千钧的力道压迫着这松软的沙面，双腿瞬时深陷，跟着好似出现了一个漩涡，周遭高处的流沙竟然完全变了向，朝着大木孤烟这千钧一坠砸出的深坑滑来。周遭四人只有身处下风的君莫笑身形上稳，上端三个包括变相已经准备移走的韩烟柔一下子就失去了平衡。千斤坠是抓取技能无效的，叶修之前若是使用抛投或是背摔这类技能，即使君莫笑碰触到大木孤烟也根本无法撼动他的身形，也就是裂波斩，利用魔法波动撕裂虚空制造结界，这才封停了角色的动作。但是即使是裂波斩也只能做到暂时的封停，仅此而已，千斤坠是不会被这样打断的。所以当裂波斩结束时，千斤坠照旧落地，星星精彩的应对就这样被打断了，被这个被围困的大木孤烟。叶修连忙操作君莫笑攻击，双腿深陷沙丘的大木孤烟这时行动也略有不便，君莫笑千机伞一抖甩成毛形态，一个圆武棍就要将大木孤烟直接给捞起，结果却见大木孤烟也早有动作，双臂身上一转，不对，叶修已经感觉到一道牵扯的力道仿佛在给他的冲上加速，技能取消后跳，叶修的应对已算极快，这记圆武棍再尾扎出，君莫笑瞬间跳出那力道牵引的范围，但是身形正在不平衡的那三位却再也不及应对了，大木孤烟扭转的双臂瞬间已经完成他的动作，那三人的角色瞬时全被扯入了他的怀抱，裸转旋风杀，柔道的70级大招，这就是今天这场比赛韩文清在他大木孤烟的银武烈焰红拳上的选择。哇，黄沙漫天飞扬，大木孤烟一下就从地下窜出，双臂旋转所带出的向心力还牢牢控制着星星的那个角色，他们就这样跟着窜起的大木孤烟一道直飞上空，倒转接连落下，受抓取技能控制的身形是无法进行瘦身操作的，坠下的三人角色在沙丘上砸出三个大坑，激起三波沙浪。叶修的君莫笑本就在一旁，却没有上去施以任何援手，他居然让君莫笑调转了方向朝着另一端冲去，他看起来很赶时间的样子，但是却还没使用任何可以加快移动速度的技能，不是叶修不想，而是他不能，他没办法对苏沐橙他们三位施以有效的援手，也没有办法使用湖光闪一类的技能加快移动，因为就在他刚刚为臂内技裸转旋风杀让君莫笑后跳的时候，一脚踩中了一朵神圣之火，张新杰时不转，韩文清最忠实最可靠的伙伴其实一直就在他的身后，而叶修此时的决断已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暂时无法使用任何技能的他也就不敢无畏地冲向牧师了，这会儿还靠大木孤烟那边靠，大概这十年来的仇韩文清这一次性就给他全报了。形势瞬间两样，星星三位都扎沙里去了，就大木孤烟气定神闲的落地，围困前置什么的自然全都已经不成立，但是这时面临最大危机的还得说是安文义，星星的应对瞬时间就被挫败成了这般模样，顺沙滑下的小手冰凉这下完全成了羊入虎口，连忙调整想要站起逃开的安文义，这下证实了他星星短板一说并不是无风起浪，在这流动沙滩上他拼命的操作控制，最终让小手冰凉像狗刨似的在沙丘上攀爬，现场一阵欢笑，可场上的霸图选手并不觉得可笑，安文义的操作是很狼狈，小手冰凉的身形是非常不优美，但是他此时的判断十分准确，所选的方向也绝对是让霸图最棘手的， 他的选择竟然还和那边君莫笑对石不转的靠近形成了呼应，但是霸图却一点都没有为难。方才是无视被围困的韩文清，这一次又到了对受到威胁的张新杰视而不见了。霸图的两大核心在场上就这样被随便忽视着。三位远程的火力齐向着小手冰凉攻去，多人对付一个手忙脚乱的新人，总比叶修一个人对付经验丰富的张新杰要效率得多。霸图的决断就是这么简单，有对自己的强烈自信，也有对张新杰的自信。安文义在这种局面下所做出的最佳选择，竟然没能给霸图制造丁点困扰。星星的另三位也总算是从沙丘里爬起来了，一看形势，那自然是要救小手冰凉了，但是一个威风凛凛的身形就这样横在了他们面前。韩文清大漠孤烟，一个人摆出了一挑三的架势，霸图县城瞬间就爆了，这就是他们的队长了，需要的时候一挑二、一挑三，甚至是一挑四，他都会义无反顾地站出来。这份勇气和豪迈从来都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半分，即使现在他开始试着打得更灵活，但是当需要这种硬碰硬的时候，他就会傲然挺立在霸图的最前方，10年一如既往。